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46集。 NBA 规则比较复杂，分由己方教练指定发球选手和由对方教练指定发球选手等几种情况，但大部分普通比赛都由替补队员进行。沈西看一眼表，还剩1分20秒，领先4分，不保准。30分钟的激烈比赛让上官凌霄和前后他们十分疲惫，投篮动作变形，得分能力很弱，而17班体育生使阴招的技工因为常年训练还剩不少体力，要让技工当真得手，那不仅是自己，整个6班都会憋屈，水晶皮冻也憋屈。沈西活动了下左腕， 不用，我自己上。 不行 不行， 放心，不用右手。 胡闹， 罚球而已，科比跟腱断裂还坚持着罚呢。啊，他那手指也折过，叫队医缠了缠。 那是因为他是科比。 我小学的时候叫沈科比。 不等张老师再讲话，沈西走进17班半场，径直走到技工面前，用带着夹板的右手压了压自己左腕，又弯腰压了压左膝，而后是右腿，挑着眼皮也不知道看哪里。 小畜生都没发现我左右手都能投篮。 你 沈西直起腰走到罚球线外，与技工擦身而过的瞬间，沈西瞥了一眼，冷笑一声， 而且左手更准。 技工僵硬地站着不说话。眼见沈西执意上场非罚不可，体育老师望向班主任于中善。在学校，班主任就相当于孩子们的监护人。这是一个复杂情况，看着沈西活动筋骨，于中善忽然懂了对方在想的事。如果今天技工赢了，17班赢了，那6班输的不只是几分，也不只是一场比赛，甚至不只是一届联赛，而是在这样青春年少的十几岁单纯的相信与坚持着的规则与正义。他沉默几秒，对体育老师点头，又对沈西高喊， 别抬右手，保护自己啊。 孩子要上，孩子的班主任也同意，体育老师作为单纯的裁判并没有权利强行阻止，于是清空场地，让夏九家他们离开，拿着球到沈西身边，轻轻递给沈西，退后。沈西垂着眸子拍两下，抬眼直勾勾地盯着篮筐，左手托住，右手没受伤的拇指小指轻扶，中间两个白色夹板显眼而且刺目。而后沈西左手使力，腕部一挥，篮球在半空中飞出一个圆润且完美的弧度，只听通的一声，篮球坠入篮筐，真的左右两手都行。夏九家听见观众人群当中迸发一阵尖叫，认识的不认识的女生都在尖叫。不知从何时起，其他班级甚至其他年级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将球场围得水泄不通，惹得夏九家使劲皱眉，暗中观察看到底是谁敢说沈西老公好棒。此时沈西接到第二个球，又是交到左手，再次直接得分。还有几个6班女生嗷的一下就哭了。 领先6分， 还剩1分20秒。沈西浑然不觉，看着秒表念叨。校医张老师不停地挥手， 行了，沈西下来，赶紧下来。 沈西却是左手一竖，做了一个稍等的动作，倒退着小跑回房，竟然还是不下。紧接着17班的体育生济公接到传球，一个三分，试图追回差距，将分差缩小到一个球，结果也许是由于心理因素，三不沾连板都没打上，从来没有这么离谱过。观众当中迸发出来一阵此起彼伏的嘘声。沈西重新得球，在别人都已经跑不动的情况下，却几秒钟就冲进对方禁区，双膝一弯，腾身半空，左手抓着篮球，哐的一声轰入篮中。 白队88号进球有效，58-50。 再落地，沈西对着济公举起已经受了伤的右手，还面无表情，动动上着甲板的中指、无名指，十分挑衅，仿佛在说，折了中指我照样连得4分，送你个狗东西回家。此时6班领先8分，距离中场还剩50秒。沈西终于不再装逼，将球抛给裁判， 行了，换人。 大大方方的在层层包围着的人们让出来的一条窄路中走出去，也不管身后那些目光，径直往校门方向去。夏九家急忙跟上，此外还有班长上官凌霄、小弟安仲、前后前同桌龙云飞、几个室友，浩浩荡荡10来个人。 真能逞强。 走，去医院。走出众人视线，夏九家明显觉得沈西湿了骨头。他一开始奇怪，觉得沈西是伤了手又不是伤了脚，不过后来猜想沈西是太疼了，没有体力走不了路，于是右手用力环住沈西的腰，左手扯着对方胳膊，让沈西靠在自己身上。打3辆车到了 CC 市医院，最好的3甲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未完全断裂，弯折幅度不大，没有扭曲也没有移位，可以尝试保守治疗，上夹板让骨头自己进行愈合，恢复期要30到60天，应该不会留后遗症。每周都要拍个 X 光确认位置，一旦不理想就必须开刀手术，从内对齐再打钢钉。重新对齐时，医生没有张老师那么温柔，又扭又拽又怼，看着周围10来个人牙缝嘶嘶地抽着凉气，转过头不敢看。沈西却是淡定，英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盯着手指，仿佛那只是一个木偶的东西。等上夹板时，沈西又是戏精附体，挑挑拣拣，不要红色夹板，非要蓝色夹板，医生只好再开一袋。专业夹板夹好 啊，小心点，下周一来复查换药。 行。 沈哥，您不疼吗？ 这算哪门子疼啊？ 您舔着王进喜啊？ 这点小伤，你们沈哥没有感觉。 哎呀，可十指连心啊，我磕一下都想爆炸。 那说明你们太弱。说完，沈西竖起右手，食指无名指来回动弹，显示自己无所畏惧，惹得同学高声大叫：“ 沈哥，你可别作妖了！” 就这么着，在一队人崇拜当中，沈西大佬走出医院，在大门口东瞧瞧西看看，买了一个茶叶蛋和几个章鱼小丸子，叫夏九家拎着，说要回去吃。站了半天都没空车，倒是等到一辆公交，六班同学推推搡搡上去，夏九家陪沈西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边，剩下的人都在前半部分。公交摇摇晃晃，令人昏昏欲睡，起车了请站稳扶好也像是一首催眠曲。沈西很累了， 轻轻倚着夏九家的身子，连头都放在对方的肩上。动。 在呢。 夏九家知道沈西中午没有吃饭，打了将近一个小时高强度的比赛，又被人阴，咬牙硬扛了半分多钟，让六班锁住胜利，确定晋级。再看医生，又拍片子又上夹板，楼上楼下的跑，折腾一个下午，真的已经非常累了。沈西叹气，用受伤骨折带着夹板的右手去捉坐在右边的夏九家放在膝盖上的左手。夏九家微微动了两下，不过还是没有拿开，被捉住了。沈西两根手指骨折，夏九家也不敢争动。 疼， 疼，真的好疼。 小皮灯，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